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70面第七行最后一句，看起啊，最后一句，悲华经曰：“犹如愿取大千世界故，今自如大势至，这是《悲华经》上有这么一段经文啊。犹如，这个如就是大势至，他愿意取大千世界。这个取的意思就是协助、帮助大千世界里面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佛给他起了个法名叫大势至。又思义经曰：“我头足之处，我是大势至菩萨自称。”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即摩宫殿，故名大势。菩萨头足之处，这个意思就是他所住的地方，教化众生的道场，教学产生微大的能量。现在人讲磁场，这个磁场啊，能够震动啊三千大千世界，能够震动摩宫殿啊，所以菩萨名号叫大势至。观经有云：“此菩萨就大势至菩萨，行时，这个行就是行道的时候，行道就是教学啊。他住在这个地方，为这个地方众生讲经说法，无论时间长短。”行时这两个字都包括了啊，短时间讲一两天，长时间那讲很多年，这个不定啊，这都叫行时啊。行道的时候，行道就是讲学教学，教学啊，教化众生，都十方世界一切震动。这个地方我们要重视一切两个字。菩萨教学是感，众生听受啊有反应，啊，有些众生开悟了，大彻大悟，有一些众生小悟，有一些众生呢得定了啊，得三昧了，有一些众生呢明白自己所做的错事，能改邪归正啊，能断恶为善，这个都是反应，这个都是叫震动啊。他心里要不为法音所动，他怎么会改过自新啊？怎么可能断恶 修善啊，都是发音的感动啊。说当地动时有500亿宝华，这大地的感动啊，如来所说，菩萨所说，就是如来所说。这化身大士啊，都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啊，所以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感动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现在完全明白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啊，科学家也为佛做了证明。啊，就是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是一体的两面，是决定不能分开的。啊，正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啊，这句话就说清楚了。啊，念这个物质现象从哪里？形就是物质现象。啊，形形色色啊，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的啊，念念成形，形皆有实。那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精神现象，这个实就是受想行识，合起来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念头生的 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诸法实相啊，真正悟入了，你的问题解决了，你要没有悟入的话，你的问题没有解决啊，没有解决什么，你现在自己还有杂念，你念头里都有自私，你念头里头有分别，有执着，有烦恼，有习气啊，想断断不掉，这是佛法里面讲的愚痴。愚痴是无明烦恼，无明是对真相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叫无明啊，真正把真相搞清楚搞明白，这问题全解决了不但苦乐没有了，远近也没有了啊，苦乐远近都是一念错觉造成的。啊，错觉是邪思啊，清楚了，这是正见，正知正见啊，邪正的差别在此地。我们今天是在行邪道，还是在行正道？啊，说实在话，行邪道的人太多太多了。行正道没见到几个，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由自私自利就是邪道，没有自私自利，大公无私是正道。你去找哪一个人没有自私自利啊，事法里面不必说了，到佛法修行人里面去找，有没有自私自利，有没有分别执着，还是照样有自私自利，照样有分别执着，是人行邪道啊，不是佛弟子啊，正式的佛弟子从什么地方开始啊？从哪里算起啊？小乘须陀洹， 大乘如同《华严经》上所说的，实性里面的初性位，这是真正佛弟子，是人行正道，他不行邪道了。啊，为什么？《金刚经》上讲的思想他破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才是小学一年级。啊，小乘须陀洹要出国。我们有没有到？没到啊。自己心里很清楚啊。啊，我们今天很幸运。啊，几十年的学习。得到什么呢？得到解悟，这些事情我通通明白了，我搞清楚了，知见是真了，但是没放下，就正悟没有，解悟有，正悟没有。如果有正悟呢？哎呀，他自在了，真的离苦得乐了。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乱的时候，苦不苦？一点都不苦。啊，你真的是真悟啊，苦没有了。啊，苦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无比的殊胜，殊胜的最上缘。啊，在顺境里面，善缘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什么？这叫正受。啊，如果六根在进六尘境界里还会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这叫邪受，这就不正受。啊，邪受的就是什么？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啊，不正常。啊，这是什么？六道凡夫的时候。啊，小乘粗苦，大乘粗性位的菩萨，这没有了。就是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苦乐忧喜舍没有了。他得正受了。啊，正受跟自性相应的，跟清净心相应的。换一句话说，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现前了，他怎么不自在啊？他怎么不快乐？他的快乐跟世间人不一样。世间人顺境善缘快乐喜乐，那里头有感情，有苦乐有喜舍。啊，佛菩萨快乐没有苦乐有喜舍。啊，逆境现前，恶缘现前，遇到的人都是你的冤亲债主，都是对头啊，回报你，侮辱你，陷害你啊，来用种种手段来整你，你在这个环境怎么欢喜啊？他来考试啊，我在这个里面还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功夫成就了。不经过考试怎么知道你功夫到哪个等级啊？所以这些人找麻烦的人啊，毁谤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全是我的真善知识，他把我提升了，我通过这个考验，自己晓得自己到哪个境界了。所以无论什么境界都是好境界，在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明了，人人是好人呢、啊，事事是好事啊！啊，他把我害死了，谢谢他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他送我到极乐世界去了，你能不感恩吗？你怎么会有怨恨呢？啊，所以你明白，这就真正明白道理。啊，我们境界现前了， 果然如是，我们就是证如了。啊，那就不是解悟了。解悟说了解这个事实，可是境界现前呢，心里还是有一点不自在。啊，那叫你没证得。啊，功夫是进步了。啊，不像以前那有报复的念头，有怨恨的念头，现在没这个念头了。你心很平和，很平静，但是不是很自然。那就还没真的，真正证得的时候自然了，欢喜啊。啊，什么境界今天都心都欢喜啊。那我们今天要问一问，你为什么不能真的啊？听这么多年经，念这么多年经，知道了为什么？问题就是说我没有放下，还认为这个东西是我，有我就跟外面对立，对立这个问题就严重。一定头一个念入佛门，第一个是无我啊。无我了，怎么无我？我的肉体，金刚经上讲的，连大千世界都是一合相。什么叫一？一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这个叫一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念念成形，那个形那就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这个小单位组合的啊。我们人体不一样，但是我们组合的这个小单位是相同的啊。我们的肉体这个身体跟树木花草不一样，但是组成树木花草跟组成我们肉体的单位的物质是一样的，一合相啊。乃至于山河大地啊，无数的星球啊，通通是一合相。佛的身体也是一合相，全是一个基本粒子组成的，它怎么不平等呢？没有特殊的，没有例外的。金刚经一合相说得好啊，啊，同一个组成的。这可不能不知道啊。啊，图书馆里面藏书几百万册几千万册，全是纸张组成的，每一本书都是纸张啊，离开纸张书就没有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你要是肯定了认识哦，一合相，我们的肉体跟整个宇宙物质现象融成一体，我们的精神跟变法界虚空界的时候精神融合成一体，你的心就安了，你不再会有执着了，不再有分别了，起心动念也没有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你跟天地万物都能够和睦相处啊！他不跟你和睦，你给他和睦，为什么？我知道啊，你跟我对立，我跟你不对立，那为什么？我了解事实真相，你不了解，我在觉的位置上，你在迷的位置上啊，我清清楚楚，你一无所知啊。啊，觉就是正法，迷就是邪法啊。佛法大乘里面讲觉迷定义的次第啊，觉的人一定大慈大悲啊。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代表觉；观世音代表行为啊，觉悟的行为就是大慈大悲啊。对世界万事万物不爱的，无没有不爱的啊。 那个爱是真爱啊，啊，不是感情的爱啊，是真实智慧的爱啊。这个爱就是本经所讲的三种真实：真实之力啊，真实之力是无尽的爱心呐、啊，平等的爱心呐、啊，啊，所以他才能做出。我们讲的是牺牲奉献，在他哪有牺牲奉献之念头，他全做到了，念头都没有，得多干净啊！你说为什么？一体，宇宙跟我是一体啊，净土秽土是一体，善缘恶缘是一体啊，这个叫你真正明白了啊，明白，不知不觉，自自然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起作用。所以，纯悟入这个境界，悟入境界就正果了，也是自然的。啊，也不是有意要去做的，有意就错了。啊，有意你的心就不清净了啊，所以自然底下一段经文讲自然了，讲了八种自然了啊，大乘教常用一个名词叫法而如是，而是什么？自然啊，法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回归到自然啊，没有一丝毫造作啊，就是没有一桩事情的时候是通过思考，没有思考了，没有思考就是自然啊，通过心意识就不自然了啊，再给我诸位说真话，通过心意识都是造业啊，不过业里头有净业，有染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无极业啊，只要通过心意识都造业啊，这个业的果报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不一样，不通过心意识，设法界的一真庄严就没有了啊！如果设法界一真庄严还有，这个身体还有，那个境界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有余一涅槃，它确实正如跟诸佛法身菩萨同样境界，但是它有身体在，身体叫有余，有余一涅槃，这个身体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起不起心动念呢？不起心不动念啊，所以这个身体就等于道家慈航，他来帮助众生的，他自己没事了，自己事情完了了啊，这个身体完全是帮助众生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众生之福，与自己毫不相干。那自己怎么说呢？你像是还原观上似的，那自己的是带众生苦，留在世间，那是带众生苦啊。啊，为众生做好榜样啊，身心言教啊，帮助众生救苦啊，是这么个道理啊。啊，觉悟的他的这个观念跟世间人完全不一样了。没有觉悟的人，迷惑的人，他们念念争取名闻利养啊，现在一般人讲 真名著立也。啊，现在是立摆在第一，名摆在下面，名是第二，立是第一。啊，觉悟的人不是，觉悟的人所争的，他不跟人争，他跟自己争。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你证得了初心为菩萨，刚刚破四相，境界不是很高，但是这个基础就非常好，啊，要遇到殊胜的缘分。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就是无比殊胜的法缘呐、啊！你遇到这种缘分，你不必经历啊，二性、三性、四性、五性不必，你很可能呢、啊，很快速度就提升到实性，就提升到宿主，你就大彻大悟。啊，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很慢啊，时间很长啊。啊，从初性位提升到初住不是不可能啊，理上是决定讲得通啊。那事上呢，就是善道大师所说的，总在语言不同。啊，今天缘遇到，我们缘遇到了四种缘，这叫正上缘，我们遇到了，其他的三种看自己，其他三种都是自己啊，清净缘这个没有问题，有，为什么？你本来是佛，是吧？所以清净缘是平等的，后面三个不平等，所缘缘。所缘缘就是你的志向，你这一生要走的方向，要走的目标，是不是定在我今生决定做佛道？连菩萨道我都不走，那佛道怎么走法呢？我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我决定亲近阿弥陀佛，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圆成佛道。这种心非常坚定坚决，不会动摇，在大乘教里你是叫一诚根性，这在根性里面讲的时候，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一诚根性了，你的一生决定成佛啊！为什么呢？任何环境都帮上你的忙，你看顺境啊，赞叹你的，帮助你的，供养你的，哎，顺境的正上也帮助你，什么帮助？你在这个境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啊，真帮助你的啊，逆境也是一样的帮助，跟这个顺境是没有两样，功德完全平等相等的啊，他侮辱你，他陷害你啊，甚至于要你的命，你还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成佛了啊！他要你命的时候，那就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啊！帮助你说提前往生了，本来还得要几年、几十年之后啊，他现在马上就叫你往生了。啊，所以顺境逆境善人恶人都平等了，全是菩萨，对自己来讲全是善心啊，都帮助我们身上了，善缘善增上缘啊，顺增上缘啊，恶人的是逆增上缘，都把我们抬起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无论对顺境对逆境对善缘对恶缘，统统是一个感恩的心啊，感恩报恩啊，顺境善缘他们往生善道，逆境恶缘他们往生恶道啊，善道的我们回向给他增福啊，恶道的他堕落到恶道的我们回向他减少他痛苦，这报恩啊，知恩报恩啊啊，到他觉悟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啊，现在他不明白，他没有觉悟，他在迷惑啊，所以他为了自私自利的时候他做很多错事情啊，他不知道他是错啊，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真正要记住啊，世尊在经上讲的话，先人无知不舍道德啊，先人是谁呀？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他的曾祖父母，甚至他的高祖父母啊，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丢掉了一百多年五代呀、啊世世代代都不知道，都没有教导啊，他今天做错事情你就决定不能怪他啊，我们还不是得到佛法的熏陶啊，才有这个缘分，亲近圣贤教育才醒悟过来了。我们如果没有圣贤教育的熏陶，跟他们又两样，甚至比他更坏啊，我们都要想到啊，然后怜悯心同情心你才能生得起来啊，你自自然然就原谅他们了，而且你要是看到因果的话，怜悯心生起来了，他将到哪里去？三途去了啊！啊，本来都是佛，为什么转到那里去了？对，一个错误的念头。我们如果还有错误念头，啊。别人的时候对我们不利啊，我们还有嗔恚啊，还有一点报复这些念头，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跟他一般见识啊，跟他一般见识，你就不能往生，你就还得继续搞六道轮回。轮回里面搞什么？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就搞这个事情去了啊！佛菩萨慈悲应化在六道每一个道里面啊，每一个道里面现无量无边身呢 啊，只要众生心稍微平一点，佛菩萨都会教他啊，嗔恚心重，贪婪心重，这个没办法，佛菩萨来了没用处，他不听，他不接受，迷在里头啊，迷在七情五欲里头啊，这个时候菩萨不来，菩萨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啊，什么时候懂得悔过了，知道错了啊，无量劫来搞生死轮回，搞这个玩意啊，不想再搞了，这一念就是觉悟啊，你这一觉悟，佛菩萨就来帮助你啊，不是说哎呀你很幸运呢、啊、你遇到很多善知识啊，我没有你那么的好的运气，其实不是的 每个人的心，你的心不正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感应的嘛。你真干，佛菩萨就来应。啊，心善知识善啊，就来帮助你啊，做你的老师，做你的同学，做你的朋友，来帮助你，勉励你。因地不真啊，也有人帮助，妖魔鬼怪帮助，帮助你干什么？帮助你正常贪嗔痴慢啊，你也很高兴啊，很得意啊，他帮助我发财啊，啊，帮助我争名夺利啊，啊，但是这种结果是在恶鬼地狱出生啊，现在好像很好啊，未来不好啊，真正善友帮助你，现在好像不好，为什么呢？他障碍你明文理啊，他绝对不叫你去搞这些东西啊，他帮助你深入经藏啊，帮助你持戒修定，帮助你开智慧啊，后来的结果最低的也是天上啊，也升天啊，啊，最殊胜的是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你一生成佛啊，都在一念之间啊。大势至观世音为我们实现了，我们能不感恩吗？大师之的智慧真性圆洁啊，圆融圆满的通达诸法实相啊，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观音菩萨的慈悲，你天天骂观音菩萨，你天天毁谤观音菩萨，你把观音菩萨像砸得烂碎，观音菩萨还是救你，还是帮助你，绝不因为你对我不礼貌我就恨你，我就派小鬼来抓你，不是啊，那不是观音菩萨了，那是妖魔鬼怪干的事情啊，那不是菩萨干的事情 啊。所以你要晓得佛菩萨他为什么这么慈悲，他知道你跟他是一体啊。这个关系多密切啊！如果我们把身体比作整个宇宙啊，万事万物就是我们身体不同的器官啊，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都不同的，不一样啊啊！可是你要晓得，都是一个基本的物质组成的，那就是五蕴啊，五蕴。色受想行识是知基本的物质，它有这五个现象啊。那么现在科学家称为这个是中微子啊，或者称它做小光子、量子啊。佛经里面称它做极微一之微啊，一合相。组成这个身体，整个宇宙也好像啊，观世音菩萨具足智慧，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有是幻有，不是真有啊。他的体是，他的体就是自性， 自性不是物质，能现物质；自性不是精神，能现精神。啊，所以这些现象，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或者是自然现象，都属于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佛菩萨还要现身教学，啊，还要示现，随缘妙用，威仪有责。如何制止待众生苦，这叫大慈大悲呀，这观世音呐、啊！观世音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啊，他那些智慧神通救苦救难，那自性的心得，不是别的。啊，观音跟自己是一体。弥陀跟自己也是一体啊，十方世界所有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你要懂得一体，如果身上我们身上的一个细胞啊，身上的一个粒子，一个小光子啊，我讲我们中国人一句话的比喻都是真的，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中国人叫什么？心肝宝贝啊，自己的心肝呢、啊？自己的五脏六腑啊！啊，他怎么不宝贝他？怎么不爱他了？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是自己的心肝宝贝。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承认了，你跟他融合成一体了，恭喜你，你成佛了。成佛就这么回事情。啊，确确实实整个宇宙跟自己合成为一体，这叫成佛，这叫发身大事啊，融合成一体，没有达到究竟圆满是发身菩萨，达到究竟圆满呢，这叫成佛啊，成佛成菩萨是这么一桩事情。然后你就想，哪一个佛菩萨不爱众生？哪一个佛菩萨会厌弃众生？绝对没有啊！真正行菩萨了，你恶意对他，他会以善意对你啊。他要以恶意来回报的话，他不是菩萨，他跟你一样是凡人啊，他要是真学佛的，真说他绝对是以善意回报你啊。为什么呢？他知恩，他就报恩啊。你对他什么恩德呢？害他什么恩德？把他杀掉了什么恩德呢？杀掉是你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了，就是这个恩德才报你恩，没有生死啊。生死是肉身这种现象啊，物质现象啊，精神现象永远不死啊。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时不是说过吗？何其自性本无生灭，那是真我，再凡再圣无二无别，诸佛菩萨不生不灭，一切凡夫也不生不灭啊。为什么呢？一个自性生的，念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通通都是不生不灭。生灭是形象，这是外面形象，里面的精神现象绝对没生灭啊。精神现象啊，佛经里头在动物称作佛性，在植物在矿物称得做法性啊。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无二无别是一个性，性不生不灭啊，能生能现 啊，我们在佛法里面把这种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说的人心本善。古时候同盟教学啊，五六岁小朋友上学念三字经，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个道理我们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教育的目的在哪里呢？回归本善，这是教育的目的啊。啊，我们今天一切的不善不是本性，本性永远是善，从来没有改变。啊，现在这个念头错了，行为错了，这叫习性。啊，我们今天讲习惯，你被外面环境影响变坏了，是这么回事情啊，习性不善了。教育就是习为帮助你从习性回归到本性，这叫教育。啊，这是圣贤教育，这是佛菩萨的教育，啊，不是现代教育。现代的教育，他把这桩事情忘掉了。现在教育叫什么？教你怎么去赚钱，教你怎样去争名夺利。啊，叫你如何损人利己？叫这个教育啊！那个个人都学损人利己了，他能不冲突吗？他能不打仗吗？啊，所以造成整个社会动乱，造成地球这么多的灾变。都能怎么来的呀？如果我们一下觉悟了，一下回头了，啊，我们都能够断恶修善。啊，像美国布莱登先生所说的，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什么灾难都化解了。啊，他这个说法，他不是佛教徒啊，没有接触过佛教啊，他是研究科学的。所讲的他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啊，社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地球上灾变是不是大问题，通通可以解决。啊，解决之道就在念头。啊，这是佛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什么它就变什么。啊，想尽他就变净土，啊，想慧就变慧土，想善就变善天道，想恶就变地狱恶鬼，都是你心里想的。啊，自信里面这些东西通通没有。啊，自信里头也没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是从心想生，啊，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解释的很清楚，四十八愿是愿，啊，因是什么呢？因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这是因。啊，遇到这么好的缘，因遇到缘，果报现前。果报就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自然显现的，无需要设计，无需要去策划了，不需要去建造啊，自然显现。啊，极乐世界如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一个不如是。 啊，修净土的同学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见到阿弥陀佛，我们供的这个佛像，它代表什么？代表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德相，它代表四十八愿无界修行。我们现在想的这些，啊，是他的愿行成就了极乐世界。我们向他学习，效法他。看到两旁边的助手，大势至菩萨的智慧，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马上就要学到，用在当前生活，特别是用在处世待人接物。在今天的社会，古人讲的一句话，我们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现在社会正是这样的。啊，人人都猜疑，人人都怀疑，人人心里都防范。我们应该怎么做法呢？我们把这个防范猜疑全部断掉。哎，他来骗我了，骗我也相信，我绝不怀疑他。那我们想财务损失被他骗去了，骗取欢喜，反正都人用嘛，我用他用不都一样用法吗？我们的心里很高兴，很欢喜，啊，一丝毫怨恨都没有。啊，为什么？我们本来是一体。我这个时候用跟这个时候用不一样吗？有什么好分别的呢？啊，我用是这个时候，你用是这个时候，不一样的事情吗？啊，你要入这个境界的时候，心开意解，你在这个世界生活快乐无比啊，那就是幸福美满。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强势就不再怀疑了，不再猜忌了，不再防范了。古人有一句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防人好累呀，防人好辛苦啊，何必呢？有什么好提防的呢？啊，连被杀了送我的往生，我很高兴，你还有什么好防的？啊，这是最后一道防线，撤掉了。啊，才得自在，才跟诸法实相相应啊。啊，佛这种教育，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了。哪个教育叫你吃亏的？只有佛叫你吃亏，而且告诉你。吃亏怎样？吃亏是福，这个你要知道。啊，我们以财来做比喻。啊，你得了财富了，你的财被人骗去了。啊，在别人那还得了啊？那一定得追回来，想尽方法追回来啊！啊，要还报复他了。学佛的人不然，一笑了之。欢欢喜喜，我命中有的自然有，丢都丢不了；我命中没有的，决定得不到，得到就丢流失掉了。啊，这个人把我的财物骗去了，我就一想，这是我命中没有的，啊，是他的。啊，为什么呢？他得到，他能够受用；如果不是他的，他得到之后，他的灾难就现前，这是一定道理。啊，或者是他得到我这笔钱财，他回去之后害了一场大病，医药费全部付掉了。啊，这是他没有这个命去想吗？没福吗？啊，所以呢，不义之财得到是祸害呀，眼前的祸害是病。 是病痛啊，将来的祸害是三途果报，还得还啊，还得还债，还得还命，错了啊！你害人命要还人家，欠人家钱要还债啊！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纠缠不清呢、啊，搞这种把戏错了啊！修佛之后才恍然大悟，不再干了。啊，你骗去你夺去全部送给你。啊，那我们自己命里有的时候决定握不住动不住。啊，这些方法都是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安嘉大师教给我的。哎，我就依教奉行，这60年来哎很得受用啊。啊，特别是最明显的就是财产。啊，人家要全部送给他，扫地出门。那我们这些年轻的法师不服啊，来找我。我给他分析，给他们说明。我们命里有，那我们就舍嘛，啊，布施啊，舍财嘛。那佛在经上告诉我，财富因就是财布施，那我们越舍应该越多，果然没错。每一次全部舍掉，哎，不到一年，后面就来了，来了比前面舍的多，还加利息。那所以大家就相信了啊！我们大学舍过很多次，舍过3次，一次比一次殊胜的 啊！这就是你命里修，舍不掉，舍不掉要舍，不舍就造业，舍是正确的啊！谁喜欢谁要就给谁呀、啊，别去计较。我要给这个人给那个人错了啊！那你已经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了，一切随其自然啊！你真正依照佛菩萨的智慧指教你去做，绝不吃亏啊！我们一生就做3种布施啊，舍财真的财富啊，学法啊，印经布施是法布施，每一天讲习是法布施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真的把佛经上讲的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如果不是法布施你不可能啊，讲是讲啊，你的生活不能融入境界里头啊，你得不到真正的利益啊！所以学佛人会退心，道理在此地。他不入境界，他怎么会不退心？真正的利益不会啊，这是好处太多了。啊，第三个无为布施，布施的健康长寿啊！啊，无为布施，看到别人有痛苦、有灾难，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去协助他。啊，得到化解，得到效果，你痕迹都不着。这就对了，为什么呢？应该做的啊，帮助别人是本分，是义务，没有权利 你才做得自在啊。啊，这才真正把你境界向上提升了。这真路啊，世间那些名利是假的，那些荣誉也是假的，不是真的。死了以后一样带不走，境界提升了，那帮助大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幅度提升了品位。啊，你对世间法的时候，一丝毫贪嗔痴都没有，你才能提升品位。啊，沾一点点，你就受累赘了。你就受害了啊！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谓四徒三辈九品，总在日缘不同，特别是在三辈往生最后这一段啊，慈州法师判的一心三辈，那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换一句话说，赵善导大师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遇到缘非常殊胜，都能够在一生当中生到极乐世界，是上品上生啊。上品上生什么人呢？十地菩萨，从凡夫一下就到十地，还得了啊。啊，等于说是一下提升了50个位次啊，菩萨51个位次，你到了第50个位次了啊，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善导大师讲的有道理啊，古来这些大德、祖师大德没看到啊，所以他们主张上上品往生。是四地以上菩萨啊才能做得到，这是按一般人的看法啊。善导大师给我们讲的，念佛的人最后一念呢，你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如果用的是真心，那真心他这个一念是理念，理念的功德不得了，理念跟自信圆满相应啊，就有那么高成就啊。那我们回头想一想，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慧能大师，在五祖忍和尚方丈时，听老和尚给他讲金刚经，他那是什么心呢？离异心，真心，他不是妄心，他不是阿赖，没用阿赖耶啊，因为他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所以我们展开金刚经来看，老和尚给他讲到哪里？四分之一，不多，四分之一，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大悟。凭什么？凭理业心不乱。如果是临终理业心不乱，念一句佛号，他都能够上品上生。用心不同啊，这不是佛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向生吗？你用心不一样啊！理业心有上中下三品，事业心也有上中下三品啊，都是理业心，品位不一样，果报也不相同啊。总而言之，在我体会当中，用理业心的，应该最低限度。最低的位置应该是八地菩萨啊，八地、九地、十地 等觉妙觉啊，这五个位次，这最高的菩萨五个位次，最高的最后的那个是佛，对于诸法实相啊，通达明了，一点障碍都没有了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怎么修，修什么古德告诉我们，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是一个最高指导原则啊。念起是什么？念起就是凡夫，你起心动念啊，或者是有喜欢，或者是有愤怒啊，你心里头有什么？有七情五欲，有烦恼习气啊，这个东西才动，你就警觉到了，这错误啊，这叫不怕念起啊，你觉悟了，觉悟之后马上把它纠正过来，这叫修行啊。念佛人怎么纠正呢？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叫会念佛了。不会念佛的人一天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是胡思乱想，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啊，会念佛的人每一个念头佛一个烦恼啊，把烦恼习气统统摆平了，他境界提升了，就会念了啊。特别是跟人事上修行是最快磨砺最快的地方啊，人说有喜欢，喜欢里头有贪念贪爱，要把它磨掉，这不是好东西啊。不喜欢的，不喜欢讨厌，这也是错误的，全把它磨掉，磨平，平等心现前啊。就经体上这五个字好啊，你修什么？就是修清净平等觉，就修这个。用什么方法？净宗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一句阿弥陀佛，在我们生活当中修平等清净平等觉，在工作里面生清净平等觉，在待人接物里面生清净平等觉，跟任何一个人都和睦相处啊，像佛菩萨一样。佛菩萨看哪个人是仇人？没有，看任何人都是自己，这是佛。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还原观上讲，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啊，宇宙是从这发现的，万物从这发现的，我也是从这发现的，一体啊。啊，一体只有相亲相爱，一体里头哪来的怨对呀？啊，你对你的心肝脾肺，是不是心我很爱他，肝我讨厌他，恨透了他？有没有这种现象？没有啊。对待一切众生啊，善道恶道，对待诸天，对待恶鬼地狱畜生，都像对待心肝脾肺一样啊，允许别人对我不善，不允许我对别人不善。为什么？他是在迷，我在觉，我要迷跟他就一样的，我现在不迷啊，那跟他就不一样啊。啊，我们跟诸佛菩萨一样啊，不能跟凡人一样啊。啊，我们天天做操完课，天天给阿弥陀佛观音师至磕头礼拜，你有没有想到这些？啊，没有想到就不要磕着头， 就白念了经啊。阿弥陀佛观音是指教我们什么，你全不知道，这叫迷信啊。啊，社会上说我们学佛是迷信，我们能不承认吗？不能不承认呢，真是迷信啊。啊，你能把这些道理跟他讲清楚讲明白，他恍然大悟了，哦，这不迷信啊，这个东西真管用。啊，方东明先生说得好，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享受在哪里？你享受到了没有？啊，真享受到了，对老师感恩的。啊，知恩报恩，你知恩才会报恩，你不知恩，报恩的心生不起来。啊，我们这一生啊，冷静想想，不是老师当年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怎么会走这条路？啊，这条路走了60年，在这种环境当中，啊，这个世界局势里头，还得到快乐，啊，还天天欢喜，难得。啊，我们遇到很多做大官的、总统、总理的，我认识的很多啊。啊，遇到大富大贵的，拥有这个百亿千亿财富的，我也遇到很多，没有我这么快乐。所以碰到的时候问我，你怎么那么快乐？他就问我这些，我身体怎么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快乐？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佛是什么？他不知道。啊，方先生的一句话把学佛的好处说尽了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学佛是人生最高的快乐啊，学佛是真实智慧，真实利益，这是无量寿经上讲的，真的不是假的，你都要真学才行，你不真学你得不到，你真学就会得到。啊，我们看570面倒数第二行啊，你看这里写的，以知得如是大悲自在之位，这叫大势至菩萨啊。我们所讲的都不离如是这两个字，大慈大悲呀，自在无碍呀。啊，故以为名啊，就是。所以称他做大师之。又观经为大师，于肉籍上有一宝瓶沉珠光明，普现佛寺，于诸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异啊，跟两尊菩萨心相完全相同，就是帽子上面这个标志不一样。观音菩萨肉髻上有一尊佛像啊，他那个天冠上面是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啊，是我们一般说的时候是阿弥陀佛的像，站着的像，立像啊。大势至菩萨天官当中是宝瓶，这个宝瓶里面盛的是什么呢？是智慧， 代表智慧啊，智慧就是光明，普贤佛寺啊，诸位要知道，这个佛寺就是教育，佛菩萨没别的事情啊，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教学，没有一天中断，所以佛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啊，无论人多少啊，总是天天在教啊，自己还要做给大家看啊，不做大家看，人家不相信啊。啊，我们在往年，韩馆长过世了，有人要我们的财产，我们就送给他。啊，我们在国外的财产，有人要，我们也送给他。啊，我们在新加坡的财产，啊，也都送给当地。啊，我们没有拿到新加坡的公民呢，新加坡的公民才能够买有土地的房子。啊，不是公民呢，只能买一公寓一层一层，这样可以，不能有土地。啊，新加坡的净宗学会，啊，我们拿钱买的，当时差不多将近1000万美金呢。啊，我们的产权送给新加坡净宗学会的同学们。啊，他们是当地人。啊，组织一个啊叫管理委员会的这种性质，由他们来管理，主权是他们的。啊，我们离开的时候全部赠送了。我们欢喜啊，到处布施，到处施舍，非常快乐啊！到澳洲去，现在这个净宗学院比新加坡的道场不知道大多少倍呀！新加坡道场土地只有6000尺。英尺6000尺，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澳洲，我不知道土地有多少，我的估计大概有2-3千个英亩，一个英亩是40000尺。我们拥有这么多土地干什么？搞农耕呢、啊？哎呦，听说有粮食危机啊！啊，还有吃的东西都不安全的、啊，怎么办？自己耕种。但我们自己也不会耕，可是有办法，我们请农民替我们耕田、耕种，每一天给他工资，他给我工作多少小时，我们给他工资，所以非常欢喜。啊，头一次的收成，这是今年春天。啊，我在这个澳大利亚，啊，我们收的小米，第一期种的小米，收了13000公斤。哎，今年第一次。啊，那么今年呢，我们种小麦，种水稻，种马铃薯。啊，这个番薯、花生，这都可以做主食用的。啊，所以我们要自己耕种。啊，我们的菜园已经经营了12年了，规模很大。啊，做发挥呀、啊，可以供接1000个人。啊，我们的蔬菜、水果。 我们有30多种不同的水果树，丰收啊，啊，自给自足啊。啊，希望就是这些年来先请农民替我们耕种，我们自己慢慢向他们学习。啊，到最后我们自己能够操作。啊，这样子就是白丈大师所说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啊，我们自作自食。啊，因为工作不妨碍念佛。啊，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啊，大农场就是念佛堂。你说多有意思。啊，所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听阿弥陀佛佛号的加持。真好啊。啊，我们附近农民看到羡慕啊，你们东西怎么长得这么好，我们是佛号加持的。啊，我们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你吃得安心呢。啊，所以这是智慧光明的普贤佛事。我们今天做通通是佛事，没有一样不是佛事。希望我们这做成功了，能够帮助澳洲当地农民，告诉他们不必用农药，不必用化肥，一样可以种出好东西。啊，我们这么多年的时候都菜园，当地这些菜农就受了影响啊，到我们这参观非常羡慕，你们怎么种的这么好，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啊，我们菜园里面放念佛机24小时不中断念阿弥陀佛啊，他们来参观说这是音乐，最好的音乐，这些蔬菜都喜欢听啊，所以我们要送念佛机给他们，他们也可以在菜园里面挂上啊。佛事种类千差万别啊，啊，不是只是在念佛堂里面念佛叫佛事啊，那讲堂讲经叫佛事，不是啊，是生活上点点滴滴全都是佛事啊，帮助自己觉悟，帮助众生觉悟。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要，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这最后一句啊，现在特别重要。啊，念老的注解是：此二菩萨界是在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范围很大啊。娑婆世界有多大呢？是1个3000大千世界啊。念老告诉我，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一个银河系，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1000个单位世界是一个小千世界，1000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是 一个大千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啊。那么银河系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娑婆世界有多少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他老人家现在教学的地方。那么我们地球在十万银河系里面，像是一个小岛啊，很小很小的小岛啊。啊，佛教化的范围这么大了。啊，像这样的佛国度，啊，一个佛国度至少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有比这个更大的。啊，这经上明白告诉我们，啊，有些佛他的教区是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五个大千世界，乃至于十几个大千世界。啊，每一尊佛了，在因地里头的运不一样。啊，阿弥陀佛的佛国度太大了，可以说是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我们看不见。看不见是什么？空间维次不一样。啊，譬如很多宗教里讲到人跟鬼的关系，人鬼杂居共同住在一起，人看不到鬼，鬼看不到人，可能居住的房子就重叠，就在一起，就是空间维次不一样。啊，极乐世界那是极高的维次啊，他能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这前面说过，极乐菩萨的天眼、天耳，都能够确见遍法界虚空界，啊，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这都能看见，都能听到。都懂得人起心动念，啊，那这两位菩萨届时在此娑婆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行是推动的意思，是推行的意思。啊，菩萨道就是十善、六合、六波罗蜜、普贤菩萨十愿。啊，这两位菩萨帮助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上推动啊，教化众生啊。啊，往生极乐世界，这两个人都是生极乐世界的，在极乐世界，他帮助阿弥陀佛啊，这前面我们都过了，两位都是九缘界已经成佛了啊，他们跟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特别有缘分 啊，所以弥陀成佛、释迦成佛，他们道家慈航，以菩萨的身份来协助弥陀，协助释迦牟尼佛，啊，推动啊佛陀教育，推动大乘教育，啊，为十方人民呢示此典范。来做示范的，来做好样子的，表演出来啊，让这个世间人民向菩萨学习啊，学菩萨的慈悲，学菩萨的智慧啊，我们今天有缘殊胜，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本子，这算是太幸运了。这个本子是五种云仪本的集大成，这个注解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祖师大德注解的集大成。啊，念祖住这个经，难得他想到啊，我们都没想到。啊，这个都是增上缘的。什么增上缘？文化大革命的增上缘。真难得了啊，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念老不会想起这种事情，一定是过去听夏老讲经的时候，他还有记得很多笔记的东西，整理出来一定是那样的注解，不是这种，不是这个面目记笔记这个注解。文化大革命他那些资料全部丢掉了啊，都被毁掉了啊，注解这部书，老师的命令，如果不做，怎么对得起老师？做怎么个做法？啊，所以他想出这个办法，妙啊！啊，全是经典，古来祖师大德所讲的。啊，人家要直问的，这不是，这是这发彭文群讲的，那是某个大师讲的，这不是我说的。高明啊！啊，他就汇集古今中外注解的集大成，啊，每一句话都有人负责任，智慧呀、啊，这个就是大师的智慧呀、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呀、啊，啊，没人想到啊。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本子，就是看到古今中外，这个外国里头日本人很多，日本韩国啊，这些高僧大德的无量寿经注解啊，我们读了古来祖师大德的时候，等于说他们在一起开会啊，这句经文啊，这个意见，那个我们全听到了。啊，这一点我们衷心佩服华严老居士啊，他用这个手法来主持佛经啊，跟老师一样，老师做汇集本，他也做注解的汇集本啊，所以我们读这个本子就读五种原译本，读这个注解就读古今中外祖师大德注解无量寿经，我们全都看到了，全都听到了，这本子不可思议啊！所以 菩萨为十方世界人民做典范啊，做什么典范呢？求生净土。你看，普愿众生求生净土，为什么？生到净土，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保证你一生成佛。现居此界啊，这两位菩萨现在住在娑婆世界。此界者即娑婆世界，应于此土众生因缘深厚故啊。啊，观音是指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特别欢喜他啊，尤其是观世音。啊，知名度之高啊，他摆在第一。啊，中国人，家家弥陀佛，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啊，弥陀观音，在中国社会，没有人不知道的。修净宗的人知道有大势至，不是修净土的人不晓得有大势至菩萨，但是知道有观世音菩萨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做大利药啊。啊，这个大利药就是下面所说的，于念佛众生摄取布施，令利三途得无上利，同生净土。这个就是大利益了啊！特别对象是念佛众生，专修专弘净土的啊，一定得到弥陀加持、观音是指加持啊！你只真发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啊！特别是观世音慈悲幕后这一段，若有极难恐怖啊，只要归命观世音菩萨，没有不得解脱《普门品》里头三十二应，这是举的例子。在历史上极难求观音菩萨的都得到感应啊，这是典籍里头都有记载的。啊，那我们先前地球上灾难这么多啊，现在许许多多人都来问灾难来了我们怎么办基本的一个概念，我们对灾难用平常心来看待啊，决定不能够惊慌，不能害怕。啊，一惊慌，一害怕了，灾难还没有来，你就受难了。啊，就像现在什么癌症，真正得癌症死的没几个啊，而被癌症吓死的呀，我看90%啊，不是不止啊，吓死的。灾难还没有来你就被吓死了，你看你冤枉不冤枉啊，真来了怎么办？这个地方不是教我们，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来救我们，不会是假的，诚心训练决定有开眼。为什么观音菩萨能化解三难？你们能想出有道理吗？观音菩萨凭什么来化解三难？凭无量劫来他老人家所修的大慈大悲，这个力量多大啊！观音菩萨修慈悲肯定超过阿弥陀佛五劫修四十八愿，五劫四十八愿能成就，观世音菩萨慈悲难道不能救灾？哪有这个道理啊？我们求观音菩萨，我们要把自己的慈悲心呢引发出来，跟观世音菩萨心相同，愿相同，那个效果就比什么都快。我们求往生极乐世界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与阿弥陀佛心相同，愿相同，德相同，行相同，你非去不可。为什么？你只有跟极乐世界相应，你跟其他世界都不相应。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这不是假的。你对这个才真的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怀疑，佛菩萨加不上了。疑是什么？疑把破坏了，信心破坏了。信心坚固信心坚固，我们身体就健康，我们居住的环境就不会出烂子，不会有灾难。为什么？大地坚固啊，大地坚固不会有水旱灾，大地坚固不会有地震可是如果不信呢，麻烦大了，不信就怀疑怀疑，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啊就消失了细菌侵犯的时候没有抵抗力了，你会得病，你信心没有了，信心没有了的时候，山河大地松了，不坚牢了，山会塌下来，地会沉下去会产生这个现象。现在这个现象很多佛在经上告诉我，不是迷信啊，水灾从哪里啊？贪婪来的贪心感到的水灾嗔恚感到的是火灾旱灾是水与火，地球温度上升也是水火，怎么来的？沉回来的。这个世间人脾气太大了，太暴躁了就会感受这个灾难。愚痴是风灾傲慢是地震，我们不想有地震，怎么办？学谦虚，学恭敬，不要傲慢就不会惹这个麻烦傲慢是不平我们用平等心待人接物地震这个事情就能化解幕后只是怀疑我们要建立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老祖宗，相信传统文化，相信佛经我们依教奉行，灾难自然就化解了你不信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有人问我我也是想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这么多麻烦？现在人把心理疏忽了，科学都偏重研究物理，物理 能发现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啊，心里能解决问题，也能发现问题，能发现更深的问题。啊，好在最近这三十年来，啊，一些量子力学家，啊，从物理里面发现到心理，这一招难得，这个是很大的贡献。啊，我们看到的是科学报告。啊，德国普兰克博士，啊，他的报告，他说他一生研究原子，研究量子，啊，根据他研究所发现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呢？啊，物质现象是从精神变现出来的。啊，精神就是意念，是物质现象的基础。啊，这跟佛法讲完全相同。啊，佛法讲宇宙的发生，啊，开始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是波动的现象，就是现在科学里面讲的能量。啊，能量从哪里来？啊，能量从布局而来的，啊，是波动来的，从能量就产生了精神现象、受想行识，从心识精神现象变成物质现象，啊，所以物质现象是精神变现的，啊，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啊，业相是能量。转向就是精神现象，啊，境界下就是物质现象，所以物质的基础是精神啊，啊，精神的现象这个基础是波动现象，像能量，能量从哪？能量是自信里面变现出来，啊，这个对我们太大的贡献了。让我们对于佛法是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啊，过去继续不断向上发展，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佛教是什么？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现在科学哲学里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全在佛经上。啊，地球灾难没法子解决，佛经上有啊。那你不相信就没办法了。哎，你要相信真能解决啊。啊，我们相信，我们尽全部力量只能帮助少分。为什么大多数人不相信呢？众生集体的意念太大了。我们个人抵不过，这叫共业。如果大家都相信佛法，大家都把念头转过来，问题很容易解决。啊，那么这大家是多少人数呢？科学家给我们一个数字，让我们很兴奋，很高兴。啊，他这个数字计算，他说世界总人口1%的平方根，用这个来计算，啊，世界总人口现在大概65亿，啊，用这个总人口1%的平方根，得出来这个数字大概8000多，啊，不到10000。那这个世界上能有8000多人真正觉悟，真正回头？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像布莱登所说的，美国人，啊， 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地球上灾难就能化解。啊，他指的是明年十二月玛雅灾难预言这个大灾难，啊，可以化解。那八千人到哪里去找呢？是信仰宗教的人相信。啊，所以我们头一个想到我们净宗学会的同学，我们要发心，啊，要天天听经，不听经你不明白道理，你那个信心总有疑问，那个障碍很大。啊，听经呢，帮助你断疑生信呐。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心是能不能成就的关键啊，有信心就成了，没有信心就毁了。啊，信心从哪里来？事实真相了解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去年我访问梵蒂冈，啊，跟梵蒂冈主教团，啊，我们在一起两天的时间，啊，交流，啊，我希望梵蒂冈能够劝勉全世界天主教徒，要为明年灾难诚心诚意去祈祷。啊，他们在全世界的信徒超过十亿人呢。啊，十亿人里面找八千人不难呐。啊，让他真正去找啊。啊，我们净宗同学要认真努力。啊，我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八千人应该有，应该不成问题。啊，要真发现，啊，舍己为人。啊，科学家有个说法，这种说法跟佛的说法相接近，非常相似，可以相信。啊，学佛，记住，从自己学习，不要求别人，要求别人你就错了。啊，样样都要从自己做起。啊，弟子规从自己做起，十善业从自己做起，感应篇从自己做起。啊，三规五戒，啊，六合六波罗蜜普贤十愿都要从自己做起，自己勉励自己，认真把它落实。别人做不做不要问，对别人只是一味恭敬。啊，自己谦虚恭敬别人，时间长了，潜移默化，你能感动人。如果你要是劝别人，自己做到劝别人，还有情有可原；自己没有做到劝别人，别人瞧不起你，别人反对你，不会接受你的，啊，你就全盘失败了。啊，所以一定是用善理，啊。用自信的真正的道德，这种力量就感化众生，才能收到效果。啊，我们过去在汤池办学做的实验，我教给这些老师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举例子，全世界自古以来教学最成功的释迦牟尼孔子，是教学最成功，他凭什么成功？他所说的全做到了，他没有做到的他不说，大家服了，都跟他学习。啊，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自己没有做到要求别人是绝大的错误。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